招待会的现场，整个沸腾起来，哪怕是之前对唐柔没有恶感，在看到唐柔如此态度后，也实在不能忍了。这算什么？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已经输了赌约，既不道歉承认自己自大过头，也不如约退出联盟，就是一句我不同意。荣耀职业联赛进行了10年，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选手。 对于自己公开发表的言论，居然直接就不认账的。职业选手那也是公众人物，信誉极其重要。这样一个自毁诺言的选手，形象再佳，气质再好，还有什么商家敢找他做代言？没有这些代言，又有谁愿意对他进行推广宣传？甚至战队对于这样一个形象糟糕的选手，为了避免影响到战队形象， 哪怕实力再优秀，也会敬而远之吧。唐柔举动根本就是自掘出路。记者们虽沸腾了，但是一时间，除了如阮成所说的无耻，竟然找不出别的遣责方式。这事儿大家也从未经历过，没经验呐。一时间，记者们像炸窝的马蜂，说话声嗡嗡嗡的。 当中可能真的想问点什么的，但如此轰乱的场面，谁也听不清当中的任何一个问题。大家安静，安静！联盟方面的媒体发言人用力呐喊着。通常战队都有自带的发言人，在自家战队媒体招待会的时候，就会充当主持了。星星没有，所以就由联盟方面的人员暂代。联盟的工作人员也会对战队有所维护， 但终归不会像自家战队的公关人员那么尽心尽责、面面俱到。此时的这位也只是想维护一下现场秩序，倒没多少替星星担忧的心情。记者们的轰乱持续了差不多得有5分钟，见安静下来时，每个人都换上了一张义愤填膺的脸。对于唐柔的举动，这一次再没有人感到理解，也就是常先。 先是看到好多记者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心中暗爽了一把，但完了之后却也开始为唐柔担心。唐柔的态度他也很清楚有多不利，他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一种公关方案。以他对星星的了解，他们似乎并没有专业的公关团队。记者招待会，他们都是随性的厉害，不然也不至于这么招仇恨了。恢复了秩序的记者堆中， 阮成仿佛一个意见领袖一般，一脸愤慨地站在最前列。唐柔小姐，请问你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阮成相当老谋深算，虽然仔细思考过了，却还是唯恐唐柔的这种发言隐藏了什么公关陷阱在里面。毕竟这样的处理太匪夷所思了，荣耀10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。 我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不会退出职业联盟，会继续打下去。唐柔说：“好，这一下是明明白白的说清楚了，没有什么可以狡辩的曲折含义了吧？”阮成顿时精神抖擞了起来。那么，你以为你之前所下的誓言又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以为简单的一句你不同意就可以接过了吗？你是那些因此而关心你、祝福你、支持你的荣耀玩家于何地？ 唐柔听到此站了起来。我很遗憾没有完成1-3，让那些关心我、祝福我、支持我的人失望了。唐柔说完，朝前鞠了一躬，而后继续站直了身子。但是我不会因此而退出，哪怕悔诺，我也会继续。因此产生的任何骂名，我会一力承担。非常不安的就是牵连了我的队友。 希望战队不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，因为这些都是我个人的决定。希望所有的指责和批评都只针对我个人，不要波及星星战队和其他队员。你的行为就是在给战队抹黑。阮成说：“嗯，说得很对，战队因我而受牵连，是受害一方。感谢你能这么理智。”唐柔说。现场气氛再度古怪起来。 这是怎样？竟想如此完全一力承担自己的一切过失，这样明白无误的一番话， 让有些想顺带连星星一起黑的选手也无法再开口。但是如此一力承担，这唐柔他难道就没有考虑过他的未来吗？所有记者都意味到唐柔如此自毁形象和前程是怎样的一种疯狂，但是基于此点，他们无法做出攻击。 你知道这样对你的前途有怎样的影响吗？ 如此提问，对方一句关你屁事就足以秒杀智渣。前途，如果对方真不在意的话，拿这个来说事儿，那是怎样的傻瓜？所以阮成开口是要站在那些关心支持唐柔人的立场，也要指出他为战队抹黑，但是这一切唐柔完全接着了，完全是一副你要骂要喷就尽管来的架势。除此以外的立场那实在站不住啊，难道要去说多少人就盼着你完成不了一挑三滚蛋呢？现在你真的没完成，你对得起这些盼你不得好下场的人吗？这样的攻击大概只会让唐柔毁约毁得更加兴高采烈吧。经验丰富的记者们一时间竟然不知该如何接话了，他们只能在心里暗暗发誓，回去之后要怎样奔放地攻击这个唐柔。但是看到唐柔这番架势，他们不禁又有一点心虚。人摆明了就不要形象，不需要你们支持理解，他们的攻击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？或许只能是一次宣泄吧。唐柔之强硬让记者们无所适从，完全准备着品尝胜利滋味的阮成哪料到会有这样一番光景。唐柔把事儿全揽头上了，那么星星战队呢？你们对此有何看法？ 请问星星的诸位，你们对于唐柔今天的表现有何看法？ 阮成沉声说道，他终于避开了唐柔。唐柔的强硬让他觉得顶不住了，他需要重新寻找突破口。 唐柔今天的表现， 星星队长叶修开口说话了， 非常不错。 他很肯定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在一片目瞪口呆中接着说， 擂台赛以一敌二，直接站到第三人，这样的表现真是相当强力。 记者泪流满面，大神你别装傻好吗？明知道我们问的不是这事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不论是约的话，擂台赛一人杀到对手第三人确实相当给力啊。有些记者出神了，但有些没出神的正准备飞快指出大神你别装傻呢，叶修却已经接着继续说了起来。 需要严肃批评的是之后两位上场选手，两个人却没有拿下对方一人，尤其是第三顺位出场的守擂大将方瑞，战队花这么多钱把你弄来，上你当废物点心的吗？连个王杰西都搞不定。 叶修斥责着，当中连王杰西都搞不定的说话语气真是震耳欲聋啊。从王杰西进入职业联盟，记者们就没听到过这样的句式。 是是是， 一边的方瑞一脸羞愧地惭愧着， 我有错，我没能集中精神打好比赛，王杰西这种我起码应该一个打他十个，有点过啊。八个。 叶修点点头。记者们都疯了，这种话他们根本没法往外报道，这大家一听就是玩笑话，你当真事儿拿出去说，人会质疑你这报道的判断力。这话他们只能一边骂无耻一边先记下来，等会儿采访王杰西的时候看看他是不是很介意，这样的话才算有个说法。不过眼下的主题不应该是这个呀。 请问叶修大神，作为星星战队的队长，对于队员出尔反尔能谈一下你的看法吗？我好像记得在之前你很坚定地认为唐柔可以完成一挑三的吧。 有记者咬牙切齿地把几个关键词发音清晰地死死咬出这个问题。 那个是必须的场面话，你是第一天当记者啊？ 叶修说。记者气吐血，但也不得不承认此话有理。 面对队中选手的质疑，队长乃至队中的任何选手，除非是有无法调和的矛盾的，否则肯定不能给自家拆台呀。相信与否，面对外界，那肯定是要众口一词答事。不过叶修这话却还是被阮成抓住了病语。 这么说来，叶修大神，你事实上也并不相信唐柔可以完成一挑三的，对吗？ 阮成咄咄逼人。 怎么会？难道你忘了五轮内这个指标还是我给他定的？但是他现在却没有完成。 嗯，比赛的事儿到底没有人能百分百预料准确的，包括我在内。 但是他立下了那样的誓言， 结果他现在并不准备遵守了。 对此你做如何评价呢？ 战队无法干涉个人的决定，在此我很感谢唐柔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，让我们避免失去一位优秀的选手，谢谢。 叶修最后两个字是对唐柔说的。 不客气， 唐柔微笑回应。 疯了，这支队伍的人全都疯了。 记者们目瞪口呆，难道他们搞不清楚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吗？现在居然还可以这样轻松地调侃应对，换是任何一家战队，这时候公关团队恐怕早已经焦头烂额了吧。唐柔虽然放言说一切都是他个人决定，和战队无关，但是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，他的形象就是战队形象的一部分，哪怕他有这样的表态，战队依然会受到不良影响。对此，这支战队的经营者，他们的老板竟然也一点意见都没有吗？他心里恐怕早就在骂街了吧。星星的老板陈果此时正巧还就在采访席上，记者们顿时开始转火了。